有15个省份的旅游收入均超过了100亿元，分别为广东、四川、湖北、浙江、山东、陕西、安徽、湖南、云南、福建、海南、黑龙江、辽宁、江西和重庆。今天九六九，周周带你听资讯。经历了畅通的春节假期，北京的交通在这一周终于恢复到了日常的状态。记者从市交管局了解到，这周的返京车流客流将会一直持续到周末，也就是正月十五，机场高速、京藏、京港澳以及京开高速的进京流量会比较大。北京小客车指标数量的调控网站正式发布了2017年小客车摇号指标的配额。今年小客车的指标全年的配额共150,000个，与去年相比，普通的燃油车的指标额度为90,000个，新能源车的配额为60,000个，其中个人指标占比略有提升，比去年增加了1800个指标。春节一过，百姓又开始惦念着正月十五的元宵和汤圆了。每年从正月初十开始，京城的元宵就开始热卖。最近走访市场也了解到，今年的市场上除了传统的馅料之外，乳香味、抹茶口味以及赤砂糖馅儿的新潮口味元宵也纷纷上市，满足了年轻消费者的需求。某中学一位老师为了买车，竟然向学生发动众筹捐款，并称等学生结婚时再发红包还给学生。最近这条信息在网络上疯传，老师找学生众筹买车的行为也是引发了很大的热议。从广西武宣县了解到，目前当事教师已将众筹到的1000多元的钱款全部退还给了学生，相关部门就此事已经介入调查。

我等你的决心，有些爱越想抽离，却越更清晰，那最痛的距离是你不在身边，却在我的心里。我想 我无所谓。

在这个世界上，有的人先来，有的人先走。我们不能决定开始和结束的时间，人能决定什么？唯一相同的是，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都有自己的故事，都有自己的旅程，每个人也都是旅行者。九六九旅行者，和我们一起行走在路上。上个周五，歌手的第三期圆满落幕，其中有一位补位歌手，他一开口就让现场的许多人纷纷泪目。 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，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温柔。一路还要走多久，你攥着我的手，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。 分别他是赵雷，一曲民谣歌曲《成都》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。简单的现场，一把吉他，比起比赛，这样的感觉更像是在静静地欣赏一首最新的民谣。赵雷干净质朴的嗓音打动了很多人，也串哭了不少的现场观众。也许听完了《成都》之后，2017年会有很多人去成都和小酒馆看一看，在玉林路的尽头，也许也会多出许许多多对的情侣，因为赵雷，因为一首歌，让一座城市再一次闪了光。今天九六九旅行者，我是周周，今天跟我一起去成都的街头走一走。去成都旅行的人，多数是想去成都吃一些随处可见的火锅或者是各种小吃。据说成都街头的茶楼有将近1.2万家，卖串串的有1500多家，小吃和快餐店更是占了全国之首，就是甜品店也是位列全国前三位。在成都的街头，同样可以看到小时候的油糖果子。记得小时候把油糖果子放在阳光下，是金黄剔透的样子，活像一个小太阳。还有三大炮，咚咚咚的三声，既好吃又好玩。钵钵鸡更不用说了，同时还有辣到要哭的伤心凉粉。这吃喝玩乐在成都可以说是尽显本色。华灯初上的时候，锦里可以说是最漂亮的地方，看看这里的夜景，吃一吃成都的美食。每一次到锦里的时候，经常会碰到找你帮忙拍照的外地朋友。爱旅行的人，扛着相机走的路多了，就容易遇到那些纯真的笑脸。春寒西陵千秋雪，虽然说成都的天气阴晴不定，小雨绵绵，但是每次天气晴好的时候，成都就成了一座离雪山最近的大城市。远远地看着城市远方的雪山，心里的郁结好像瞬间就被打开了。雪山下，一座曼城灯火阑珊，夕阳余晖里，成都就这样慢慢地开了灯。每当夜幕降临，流光升起，属于成都人的夜生活也就开始了。有的人喜欢去酒馆听 live house， 而爱热闹的人更喜欢去春熙路逛一逛。春熙路是西部最大的商业步行街，从国际大牌到成都地道的土特产，你都能够寻觅得到。在春熙路的旁边是太古里，也是现在年轻人最爱出没的地方。都说成都的美女多，据说在这两处也是邂逅成都美女几率最大的地方。若你觉得成都的夜晚太过喧嚣，倒是也可以去杜甫草堂品一品它的静。一直都很羡慕那些能够写出好诗好文的文人，而简单的几个字就能道出这千千万万种思绪。走进杜甫草堂，也许你也能够体会到当年的诗圣那一番别有的心境。 首歌《怀念一座城》，很多人都高兴唱成都的赵雷火了，但是也怕自己喜欢的这首歌会烂大街。其实我倒觉得好的音乐应该让更多的人听到，而好的地方应该让更多的人去踏足。或许在你的心里有这样一座城市，它曾经有你的轨迹，你的爱，你的梦，所以每个人都有他的成都。那么你那些温暖的记忆还在吗？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，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，你会挽着我的衣袖，我会把手揣进裤兜，走到玉林路的尽头，坐在小酒馆的门口。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汹涌的自由，也是你心中灯塔的守候，在迷雾中让你看透。阳光总在风雨后，乌云上有晴空，手中阳光总在风雨后，请相信有彩虹，风风雨雨都接受，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。 年月共你相处过，夜

上，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。你的温柔是阳光，把我的未来填满，提醒我花香常在，就像我的爱。记忆是阵阵挂上，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，守着黑夜的阳光，难过却假装坚强，等待的日子里你比我勇敢。记忆是阵阵花香，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。你的温柔是阳光，把我的未来填满，风吹起花的香味就像你的爱。 到了六九天，很多小伙伴感慨，这睡不醒的冬三月刚过去，春困又要紧跟着来了。其实适量的运动对于缓解春困有着非常好的效果，更何况刚过完春节假期，甩肉必须要抓紧。立春适合微运动微出汗。今天九九九爱心提示，适量的运动让身体保持健康的体态，才能有更好的生活。 那 记初次见你一双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。